第110集，也只是玩具罢了。门被打开了，保镖走了进来，夺到温小辉面前，蹲下身捏着他的下巴，强迫他抬起头来，口中吐出冰冷的威胁。 温先生，我早说过人老实点，不要自讨苦吃。如果少爷能在约定时间内兑现承诺，我们会送你去医院。放心，这是个小手术，如果不能，不如就把鼻子寄给他吧。 温小辉狠狠打了个寒战，眼中再不复小兽一般的凶狠，只剩下满满的惊恐。他推开保镖的手，双腿发软地向后挪去。 他不会兑现什么承诺的，他在利用我拖延时间。 保镖站了起来，从兜里掏出了温小辉的手机，对着温小辉的脸拍了一张照，然后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打着字。手机的背光将他的脸映衬得格外苍白，看在温小辉眼里阴森可怖。 我把你的照片发给了洛伊，你猜他会有什么反应？ 他会有什么反应？他骗我来的时候会没想到吗？你们囚禁我没有任何用处，因为洛伊不在乎，他根本就不在乎。 保镖眯起眼睛盯着手机，似乎在等他有什么反应。温小辉的目光也落在了手机上。如果洛伊但凡还有点人性，可惜等了足足有5分钟的时间，手机没有半点反应。温小辉握紧了拳头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保镖把手机揣回了兜里， 好好休息吧。 说完带着医生一起离开了房间。温小辉晃荡着站了起来，用力抱起那个死沉的铁球，一步步往浴室挪。走到浴室门口的时候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了进去。浴室的镜子里映出一张狼狈不堪的脸，整张脸红肿的看不出原样，眼睛只剩下两条缝隙，鼻子的地方贴着一块大大的纱布，用绷带在脸上缠了两圈固定，脸颊上有几处青紫的擦伤和未干的泪痕。温小辉实在无法接受镜子里的人是他，他这辈子最爱惜的东西就是他的脸，洛伊究竟要从他这里夺走多少啊？他握紧了拳头，悲愤和憎恨无处宣泄，心脏的疼痛甚至超过了一切肉体的痛楚，犹如万蚁噬心，将他的意志摧残殆尽。他感觉拴着他右脚的那只铁球正在将他拖入无边的地狱。止痛药的效用不足以完全缓解他的疼痛，他吃了之后昏昏欲睡，但没过多久就会再次被疼醒。他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3天之约一到，他失去的可能不止一副面相。可他浑身已经使不出半点力气，直到这时候他才知道，在真正绝望的时刻，人甚至无法聚集起恐惧与愤怒所需要的能量。他只是像个死人一样瘫在床上，等待他的审判。半夜时分，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，房间门突然被打开了，几个人冲了进来。温小辉坐了起来，一眼就看到了为首的保镖。保镖用钥匙打开了他的脚链，将他粗暴地拽下了床，拉着往外走。温小辉不想徒劳地问一句去哪儿了，他已经被吓傻了。 他们要干什么？他们要干什么？ 保镖将他拽出别墅，塞进了一辆车里。那辆黑色奔驰快速滑进了夜色中，飞驰而去。温小辉惊恐地看着窗外，他这才确定自己在一座山里。那辆车很快就开上了盘山道，这条路唯一的光源来自于车灯。看着狭窄漆黑的山路不断被车身追赶，可是距离极短的情况下， 车速依然很快。温小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，他无法控制地想象这辆车飞出去的样子。他抱着脑袋缩在了角落里，不敢再看。保镖突然扯开了他的手，把他的手机递给了他。 给洛伊打电话。 温小辉接过电话，眼中浮上一层水汽。 给洛伊打电话，开免提。 温小辉用发颤的手按下了洛伊的电话，并按下了免提。拨号音在寂静的车厢里一下一下地响起，每一下都如一记重拳敲在温小辉的心上。拨号音响了七次，温小辉感觉自己被凌迟了七刀。终于电话接通了，温小辉握紧了电话，身体克制不住地颤抖起来。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沙沙声，却没有人说话。温小辉紧咬嘴唇，他以为他面对洛毅能把这辈子所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语言抖落出来，可事实上他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说话，否则我要挂了。 洛毅，离开盘还有6个小时，你现在敢耍花招？ 我耍什么花招了？我一直在按计划行事。 别装了，是你报的警吧？ 温小辉超过60个小时失联，家人报警也不奇怪吧？ 如果没有人指点，警察不会有那么快的速度调到他失踪前最后的监控。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刚才的照片只是一点小小的警告。今天股市开盘之后，如果没看到你许诺的结果，你也别再想看到温小辉了。 好啊。 洛毅，你真的不在乎他的死活吗？ 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玩具，但也只是玩具罢了。 温小辉感到全身血液都凝固了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什么想法都没有了。 我倒是好奇，你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在乎？温小辉，你要不要和你的心上人说几句话？ 保镖粗暴地把手机放到了温小辉耳边，他双目失神地看着前方黑暗的公路，他有种这辆车正被黑洞吞噬的错觉。他正愣着，毫无反应。 说话。 洛伊，你是个畜生。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就毫不留情地挂断了。温小辉麻木地低下了头，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灵魂一般，再找不到一丝生气。车开下了山，黎明之前他们进入了市里，换了一辆出租车。温小辉浑浑噩噩地跟着他们上车又下车，被塞进了一栋老旧小区的不起眼的公寓里。他在公寓里再次见到了长兴。 鼻子受伤容易引起颅内感染，你应该换一个地方。 是，会长。 还有几个小时开盘？ 4个小时。 我去公司了，你们看好他。 是。 保镖把温小辉按在沙发上，用绳子绑住了他的手脚。温小辉茫然地环顾四周，屋里除了保镖还有另外两个人，一个是新面孔，另一个正是他用牙刷刺伤的司机，正冷冷地瞪着他。温小辉低垂着脑袋，脑海中回荡着洛伊冰冷的话： 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玩具，但也只是玩具罢了。 原来如此。洛伊的用词真的是精准万分，不愧是天才。但温小辉就是个玩具，一个有利用价值的玩具。尽管是最喜欢的，但终究只是个玩具。 原来如此。 过往和洛伊相处的画面，现在看来仿佛都发生在另一个世界。任谁也无法接受温柔完美的情人其实暗藏蛇蝎之心， 正意图把自己推入深渊吧。那些甜蜜的回忆如今全都失去了色彩，变成残忍的白和绝望的黑。难怪洛雅雅都怕他，难怪冯佑还要叫他怪物。他曾经把一个最歹毒的蝎子放在枕边而不自知，那种刀锋敌颈的恐惧非常人所能承受，然而他已经麻木了。他会死吗？还是会残废啊？他无法想象冯月华和罗瑞该有多伤心，只因为他的愚蠢，他让丝毫不在乎他的人得利，让真正爱他的人伤心。他真是该死啊。天逐渐亮了起来，白光刺入他瞳孔的一瞬间，他眼前产生了幻觉，仿佛整间屋子都褪去了颜色，变成了森冷的白。那是属于死亡的颜色，令他心间颤抖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，窗外逐渐传来声音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温小辉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，哪怕疼痛已经扭曲了他的视线。9:30一到，股市开盘了，保镖一直盯着手机，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温小辉盯着他的脸，短短几分钟内，他仿佛目睹了自己被逼到了绝路。这时，一个电话打了进来，保镖接了电话，轻声说了一个好字。挂断电话，他抽出匕首，含着脸，朝温小辉走了过来。